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天空放晴，扩散条件转好，明天以晴为主，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啊，我们要讲一种快捷医疗，这是怎样的医疗服务，能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那么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400位的总编辑严瑞。严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医疗健康媒体400位的总编辑严瑞。 快医医生集团创始人许建波，许总您好。 各位听众好，我是快医集团的创始人许建波。 快医，快捷医疗，并且是无创快捷，这是快医医生集团的命名由来。无创快捷体现在哪里？先进的技术，昂贵的设备，如何更好的服务患者？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器械如何墙外开花墙内也香？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快医医生集团创始人许建波，400位总编辑严瑞，和您聊一聊快医快在哪里。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开始哈，我们先要说这个外科手术的进展，从最初的我们要有切口到小切口，过渡到腹腔镜哈，打3个洞，后来有一些手术是打1个洞，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进展，来给患者带来更大的医疗服务的改善吧，减少患者的痛苦。但是现在有一个技术，海服刀，叫做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海服是它的英文音译的缩写。那么海服刀说是让一个手术的隔山打牛，之前看起来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现实，是这样吗，徐总？ 没错。说到这个海服刀呢，我大概解释一下哈，很多的各位我们的听众很不太了解。海服呢，这是一个英文的缩写哈 ，HIFU。它的全称呢就是高强度聚焦超声。这个技术的在国际上的发展呢大概也有3、40年了哈。在中国哈，我们大概有将近20年，从1999年开始啊，我们就是这个产品上市开始销售。 这么长的时间，一个17、18年，但是像其他外科技术我觉得普及度会更高，但是海服刀好像对我们大家来说还是个比较陌生的称呼，我不知道严总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技术，新的技术要通过一定的市场化的运作之后，在临床上验证它的效果之后，可能更 更快的、更多的能被人接受。但是我是觉得海福在这上面是，只是专注于它的技术了，在这个市场化的这种运营方面还是弱一点。 今天我们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奖品，请大家回答互动问题，如果您答对，那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价值200元的充电宝。我们请快一集团的创始人许建波，许总您来出互动问题。 问题比较简单哈，海福刀治疗恶性肿瘤的首选适应症是什么？ 海福刀治疗恶性肿瘤的首选适应症是什么？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中我们会反复提到这两种适应症，然后您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获奖的听众我们会在节目的微信号中公布。 快医医生集团创始人许建波做过8年神经外科医生，曾任重庆海福公司子公司法人总经理，2016年创办快医医生集团。快医医生集团致力于快捷医疗，运营聚焦超声日间手术中心。400位总编辑严瑞曾任英才杂志社副社长，媒体从业17年，连续10年打造中国年度管理大会等顶级财经活动。2016年加入品图集团，并创建400位医疗健康产业新媒体。400位专注研究分析报道医疗大型健康领域的企业及医生的垂直媒体，围绕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核心资源为主的大健康产业核心要素，生产原创深度内容的产业新媒体。 我现在还在做一档健康科普类的节目，日播节目，所以会认识很多医生。那么之前也会说到子宫肌瘤这个问题，所以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发小就问我他的子宫肌瘤怎么来做手术，那我还是给他推荐了三甲医院的医生，但是他在一年后就问我，其实有点怪我的意思，说你不知道海福刀吗？ 哎，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在北京啊来创建这个项目的初衷哈。我们每年在中国呢有150万例的子宫切除手术哈，这里面呢大部分是因为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哈。海福刀这个技术呢，我们在最近的10年哈，大概我们都专注在这个妇科的良性病啊，主要是子宫肌瘤。海福刀用这个高能聚焦超声把子宫肌瘤，我们讲消融哈，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给它烧死了。烧死以后，这个肌瘤大小会体积会逐渐缩小，它大概会吸收一个月吸收10%，它大概会吸收10个月左右，那么能吸收到几乎看不见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病人哈避免了切除子宫。我们知道啊，切除子宫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哈。 对，它会影响到生殖激素的分泌。 太对了，我们毕淑敏哈，毕老师写过一本书哈，就是《费城被阉割的女人》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很容易查到。他就讲了切除子宫以后的女人有什么样的表现。有很多人呢，他的工作生活都发生了巨变。大家都知道应该是保留一个器官哈，不要轻易的切除掉，每个器官生来就是有用的啊。就回到您刚才讲的您那个朋友哈，刚才讲到150万例的中国妇女被切除掉子宫，我不敢说所有的哈，大概70%左右通过海福刀可以保留子宫，可以保留他们的生育能力。啊，这个技术是个无创的技术，我们也不开刀。第一个不开刀，第二个它里面没有切口。刚才您讲的，我们传统腹腔镜3个洞，现在新派的哈，微创的哈，1个洞，经过肚脐1个洞，单孔腹腔镜，啊，再精细的这个手术呢，叫达芬奇手术，就机器人手术，它就理解成高级腹腔镜，它还是腹腔镜啊，但是我们看的腹壁上的创伤很小，但是到里面的创伤可不小，它跟开刀一样，甚至于更大。因为这取决于医生的技术。 对，因为它一个洞，它的操作空间非常之小，它要把器械伸进去，然后在那个环境下来操作，其实是更艰难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看到腹壁变成一个微创，我们实际的子宫的创伤不是微创。那个海福公司的王老师，王志彪王老师啊，他本人是妇产科医生，他就讲哈，我们看到的微创哈是腹壁的微创。不代表子宫的微创，但是海福刀这个技术哦，他是海福刀这个技术的发明人了，他就讲到，海福刀这个技术真正的是无创，他对子宫没有创伤，对腹壁也没有创伤， 啊，这是老百姓看不见的。 那我是在央视经济半小时看过对于海扶刀的一个报道哈，我不知道严总之前看过没有，以及您对海扶刀这个技术它真的有这么科学以及我听起来有点神奇的这个效果。 我虽然做医疗媒体的，但我真的这里面的技术太多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每个患者来说，我可能关心的是怎么把我的病治好。我其实对于用什么样的技术把我自己的病治好没用的那么的在意。有的时候病机乱投医，对吧？ 对， 谁只要说这个东西有效，我可能就会去尝试。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海扶刀这样的技术怎么去，如果它真的是市场上已经验证过安全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怎么让这样好的技术能够推广出去。现在我们反而是看的在市场上叫嚷的比较凶的那些技术可能是有问题的，反倒是有好的技术我们却没有很好的去推广和宣导它。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其实不是希望去了解这个技术本身，而是说安全性有效性， 对， 这个是最核心的。就是说海扶刀怎么在这个上面，首先是我认为首先是说先让行业端的医生去认可它。医生用了操作了确实有效了。 哎，确实严总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医疗领域内的决策患者往往是不参与决策的，就是患者是被手术被治疗，但是决策权力是掌握在医生手里，医生告诉你哪个技术好，哪个技术是传统的现在就是在用的应用面最广的啊，哪个技术可能是有风险的，所以医生一推荐，这个对患者的决策来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那么为什么海扶刀这个技术我们很多三甲医院的专家并没有推荐呢？ 这个话题说来话长啊。我在海扶呢有过一段的经历哈，工作经历哈，我对海扶公司的了解哈，我也做过很多年的医疗市场，所以拉瑞说的我完全能够理解哈。海扶公司呢，我们更多的以前啊，我们的工作哈专注在学术推广，是在专业人群的，指的是医生，我们更多的关注在这个领域，我们出版了大量的文章文献，我们关注在一些我们的比如说妇科的专业的全国的学术会，整个海扶公司哈，去年在全国的妇产科年会、全国医师协会的妇产科年会两个会上哈，做了大会的现场直播，转播海扶刀的手术 啊，直播手术， 直播手术，20分钟左右啊，我们在哪个阶段手术的不同阶段我们做个转播哈，让大家了解哈，让这些医生了解这个技术安全有效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文献，包括125的一个课题哈，所以从学术上是认可它的。刚才二位提到的问题是学术上我们已经推广的差不多哈，啊，但是我们在我们说真正的市场上，我们面对病人面对患者的教育远远不够，这个确实是我意识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说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哈，我们去市场上去推广这个技术，我指的是在患者人群中去推广啊。您刚才讲的太对了哈，中国的我们的医疗信息严重的不对称， 对， 严重不对称。那么你病人去医院就医，医生给你提供什么方案你就什么方案，你没有任何的选择哈。我这个一个灵感呢，我从美国有一家网站哈，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挽救子宫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哈，我也经常去看哈，他就讲哈，在欧美也是如此，很多的病人他没有选择权，他不能选择治疗方案， 只能医生建议你做什么。 对，但是所以我们呢也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通过跟400位啊，我们做的一些面对患者的哈一些教育，更多的我们的病人哈能了解有这么一个技术，他们大家上网去搜海扶刀，这一定会有大量的发现，病人是可以思索的，去可以去了解这个技术，病人应该有权自己做出选择。 起码是参与决策。 对，他起码他能够参与。 哎，我对海扶刀的了解还在于他在国际上其实是已经得到了比较多的认可和应用的。央视的报道是说已经有20多个国家购买了海扶刀的医疗器械，这个其实我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对的对的。说到这个我也特别的自豪哈，我就讲到这儿我就特别的兴奋哈。是什么能够吸引我去加盟到海扶公司来工作哈，我说我在外企工作了 N 多年哈，我说我还是一个打工仔哈，但是我一旦那一天接触到海扶以后哈，我后来我就做了一个调研啊，深度调研以后哈，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哈。这个技术的推广，那么我引用咱们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程中哈，王志彪老师的几句话哈，CT 不是中国的， 核磁不是中国的，腹腔镜也不是中国的，第一例试管婴儿也不是中国的。但是他说大家知道吗，第一例海扶刀手术发生在中国，第一个海扶刀的乳腺癌病例，第一个海扶刀的这个骨肉瘤的病例，第一例海扶刀的胰腺癌的病例，很多的病例发生在中国，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儿啊。 对。 对吧， 是严总怎么感觉？嗯。 我们其实在医疗技术领域里面其实看到了很多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不光是海扶刀，我知道的还有好几个在国外，在美国人都在购买中国的设备，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医院里，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里，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是最有可能去用这些设备的，他们的接受程度 反而 比较的低，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设备决策的这个流程的一个原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其实对于我们的技术领域里面的这种发展还是不够自信，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连老外都愿意去尝试这样的技术，而且尝试结果很好，按照他们的评价体系也出来也很好，但是就在国内去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海扶刀是让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大型医疗设备领域能够领先发达国家哈，这是当时不管央视还是新华社的报道都提到这一点，然后也被国际超声学会主席誉为是领先世界3到5年水平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全球的医生在尝试把它应用到更多的领域，比如说癌中之王胰腺癌，这是非常难手术的，而且往往发现的时候就很晚了。为什么海扶刀要去挑战一个癌中之王？ 对的，说到胰腺癌病人的话呢，这也是哈，我们结合着我对海扶的这个技术的了解，结合着我们对市场的了解，我们就发现哈，子宫肌瘤这个病不用说了哈，它受益是很明显的哈，不切子宫保留子宫，保留生育能力，能够尽早怀孕生孩子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高龄二胎产妇了哈，大家都了解了哈，那么海扶刀对他们是有很大帮助了，这不用说哈。那么胰腺癌的病人，恶性肿瘤的病人呢，尤其是癌中之王胰腺癌哈，我们知道我们的苹果手机之父 乔布斯， 我们的这个高音 C 之王哈帕瓦罗蒂，他们都是因为胰腺癌去世的哈，这个病呢是一个全世界呢都可以说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的一个病啊，癌中之王。他的发现以后呢，他病人的生存期很短，那一般我们发现就是晚期，因为他起病非常的隐息， 对， 一般人都 非常沉默， 哎，他是个沉默的，一般人当成一个胃肠道不适啊等等哈，等你发现肿瘤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对，浸染到其他的器官和血管， 对，很多病人因为浸染到其他的器官，比如说远处转移哈，肝转移，这个病人已经是临床四期哈，没有手术开刀的指征了。那么这些病人呢，只能用其他的方法。海扶刀治疗胰腺癌的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是减小肿瘤体积，我们叫减瘤。第二个目的呢，80%以上的病人哈，疼痛可以缓解。 所以他对于这种不适合开刀手术的肿瘤患者来说，它是有它的应用价值。之所以敢去挑战一个癌中之王，是不是前期除了在子宫肌瘤的应用上，在其他些的应用上也是比较广泛，而且已经得到了认可的？ 咱们这么说啊，全世界聚焦超声手术的第一个病例哈，是一个骨肉瘤的一个小女孩，当年要截肢，骨肉瘤都是恶性的，后来用海扶刀呢，当双方签好文件啊。经过这个医院的这个伦理委员会同意啊，就做了一个尝试性的治疗啊。这个治疗以后呢，这个孩子呢到现在哈，他是右腿哈保住了，第二一个没有转移，他一直生存到今天。我知道的几年前呢结婚生孩子了，他自己还能开车还穿裙子，听起来是保住了一条腿，其实保住了一个家庭。其实在中国的，至少在中国的第一个病例就是这个小女孩，这是我知道的 骨肉瘤， 对，骨肉瘤。 那后来在英国治疗的第一个患者是肾癌患者。 对，我们在英国呢，就是其实海扶刀呢，最开始海扶刀的适应症哈，就是一些恶性肿瘤为主啊，做了很多的恶性肿瘤。刚才您谈到的，刚才讲的骨肉瘤，肾癌，其实包括乳腺癌啊，第一例海扶刀的保乳手术也是发生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个乳腺癌很多要做根治，但是我遇到临床上遇到很多的病人哈，他就不做根治手术，他就要保乳，这种意愿非常非常的强烈。 对， 那么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海扶刀是其中一个手段啊，我们还要结合的全身治疗来控制恶性肿瘤应该是这样一个方案。 所以就是长期以来呢，在我国是进口的医疗器械数量市场份额占 70% 以上，这个比例非常之高。而高端的大型的医疗设备更是被进口的产品占据 90% 以上的市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非常昂贵，然后就依赖进口。 我们大概看到的一个就是在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呢，是比如说头几十年是欧美的一些产品技术进来，后来我们经历一轮这种国产的替代，现在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面，包括国家出台了很多的这种制造业的这个产业政策来扶持，尤其在医疗领域里面，我觉得很多的技术应该是到一个厚积薄发，该去，不仅仅是在国内市场上，国内市场因为有很好的这个制造的基础，有这么大的一个本身有这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还要走出去，就包括像海富刀呀，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某些技术，其实是完全可以，已经验证了是有能力走出去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可能再往下5年10年，可能满世界的看到的是中国的医疗设备在往外输出，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一定必然会发生的。 嗯，但是当我们在1999年就拥有了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器械，现在被称为海富刀诞生的时候，中国的医生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据说那个发明人王老师当时会被人问你是不是日本的。 对对，是的。那个如果大家看过那个中央台那个报道哈，我听他讲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哈，就是那个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这个设备是不是简单说不是中国制造的，他很多的我觉得一些外国的同行哈，他们都认为中国生产不出来这样的设备。因为如果大家看过海富刀哈，从外观性能不用说哈，从它的外观到它真正的性能，我觉得在国产设备里很少见的啊，它的制造的精度哈，真的是你看跟外进口的大型医疗设备没什么差别。我们在性能上还超过了国外产品。所以特别自豪。那么我为什么决定要加入到这个公司哈，我说我们在我就是中国制造扬眉吐气了哈。那个海富刀是重庆的半张名片。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半张名片。我们的大型医疗设备是治疗设备，能够出口到这些欧洲的发达国家。我们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丘吉尔医院，欧洲癌症中心，这是设立在这个意大利米兰的，在这么大牌的医院里面已经用了很多年。当我们国内的医生哈专家到国外去访问的时候，都非常的惊讶，没有想到中国的设备跟国内一样的设备在这儿得到这么好的认可啊，都非常的吃惊。 所以就是国产的医疗器械有了这样长足的发展，而且已经在墙外开花，受到了欧美市场的认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市场逐渐认可中国创新的医疗设备的时候，海富刀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还比较有限？ 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哈，不一定对哈，这仅代表我个人哈。我们中国的这个医院呢，分成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哈，必然要谈到这个话题哈。我们公立医院的它的服务的根本的宗旨哈，是一种普惠型的医疗。它是用满足我们人民群众的基本的卫生需求。海富刀呢，其实是一个高端的需求。如果我们看医学的发展来看哈，它的趋势一定是从大创到微创到无创，海富刀属于无创治疗范畴，它是我觉得是医疗技术的高端。那么再看我们的费用哈，收费哈，我们谈到这个医疗项目，必然要谈到收费的问题。在整个我们在每个省的定的物价是不同的，有高有低。那么平均价格在8000左右，就是收费啊，这是国家物价。但是呢，有医保的省份呢，非常的可怜。少之又少， 就是说把海富刀纳入医保的范围内的省份非常少， 对， 所以就大部分费用需要自付， 病人要自费。那么我们包括我们在北京妇产医院的这个专家了，在电视里就说哈，就在呼吁哈，这么好的一个技术，我们为什么不能政府来买单哈，还让老百姓自己来买单啊？那么就造成了，因为我们的老百姓都习惯了公费医疗哈，如果花个2万块钱呢去购买一个医疗服务，那他肯定是要想了又想，考虑来考虑去啊，所以这个就 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体的政策哈， 嗯， 限制了海扶刀这个技术在国内的发展。 嗯，那医保付费是一方面哈，医保买不买单是一方面，嗯，另一方面是不是这也导致了医生说，那选择经典手术的患者多，那所以我就做经典手术就好了，我干嘛要革自己的命去学新的技术，去应用新的技术？ 哎，您说的非常之好哈。海扶刀，我们叫海扶刀啊，它是聚焦啊，高能聚焦超声消融哈，简单讲是以超，它是超属于超声治疗哈，对这个医生哈是要求非常之高，我们的海扶专家啊用四个字来总结海扶刀的培养啊，易学难精，学起来好像挺容易的哈，但是真正要精通太难了，为啥哈？这个我们的操作医生，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有外科的基础哈，要有手术的基础。那么五年以上的医生才能有一定的经验哈。那么就是外科或妇科医生哈，我们有一些超声科医生在做哈，但是我们外科和妇科大夫不懂超声哈。中国的培训体制哈， 嗯， 我们的外科大夫是不会超声的。 嗯，超声是另外的。 是另外的科， 对， 嗯，是超声科， 对， 这是中国特色哈。 对， 那很多国外的妇科医生自己做超声哈，在中国不行。那就分科非常的细， 嗯， 那就是我们的外科大夫和妇科大夫，他要再学一门新的技术，他要学习超声，他要了解超声影像，他才能做超声治疗。所以一个医生的培训，我觉得培训周期很长，我指的是一个成熟的医生，我的感觉啊，要八年以上的医生哈，恐怕啊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合格的海扶刀的医生。 嗯，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推广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哈，有些海扶刀装机了，装机用了一年两年用不起来，那么就是我们的医生呢水平刚才讲到了哈，五年八年才成熟，他还没到成熟的过程中哈，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就可能造成这个技术啊就在这个医院的开展遇到了问题啊，那么就限制了他的发展啊。 也是因为在医疗领域内患者的容错率极低，是吧？你干嘛要让我去用一个新技术，而且会有一定的风险，你医生去冒这个风险的意愿相对比较低。海扶刀进入公立医院，有不少150多台的海扶刀进入了公立医院，但是现在工作量还是不够饱和的，在您看来 完全不饱和啊。以我来看哈，因为对这个设备对这个技术非常的热爱还不够哈，要让市场认可，患者认可，他才真正有市场，否则他做不大。有些是属于这个商业数据，我就不便透露了哈。我们的每一台的海扶刀的治疗量哈，每年我这个数据我都有哈。我分析完了以后，就发现远远没有很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患者。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设计，去创建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郎景和院士哈，是我们妇产科里的顶级的大专家，他也发表了关于海扶刀治疗子宫腺肌症的论文。那么应用海扶刀在子宫肌瘤领域、妇产科领域做了一些临床的病例数哈，而且北京妇产医院也专门设立了聚焦超声诊室，应用海扶刀的技术来为患者服务。那么海扶刀在市场的环境下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助力和技术应用来服务更多的患者？节目下半段我们跟两位嘉宾继续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以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于新。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

它出现的只是很轻微的并发症，比方说腹壁的灼伤是其中海扶刀的一个并发症，它是一个特殊的并发症。腹壁灼伤我们经过处理可能就好了，一度的有红斑有水泡，还有三度的哈，我们可以处理，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外科的方法，跟我们以前的并发症可完全不一样，开刀的并发症， 伤口的愈合。 对呀、啊，我说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新派的方式让它变得简单一点，让它整个治疗流程、 把外科手术的治疗流程变得简单一些。 对了，那我现在发现我们的刚才讲的很多的公立医院里面哈，做海扶刀要住院，它是一个无创手术，它治疗起来很轻松，它治疗时间整个下来可能90分钟，你还要住五天住几天医院，你用全套的术前检查，跟开刀一样的术前检查，那么去对待它，那就造成我们效率低，治疗的效率低。我一直在想哈，我一直在研究海扶的治疗流程，我们能不能给它变得更简化一点，就大胆的去做个设计。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了快医医生集团哈，我们的想法是做快捷医疗。怎么叫快呢？这种无创治疗就能快，无创治疗是可以快起来的。简单说，我们想让无创治疗快起来，我觉得我们是在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 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够快节奏了啊、哦！我干什么都快，然后连个做手术也要这么快吗？很多患者是害怕自己回家之后康复不好，就想住在医院里多住几天的呀。您要搞日间病房，是想把我尽快的赶出去吗？ 其实我们要看因为我们要看美国的数据的哈，美国的择期手术哈，88%以上发生在日间手术。就很多的病种哈、啊，在中国必须要住院啊，老百姓认为必须要住院啊，不行啊，危险很大。在美国呢，全是在日间手术。尤其我最近经常来看400位的一些专访啊，我受到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关节置换手术当天下地，在中国不能想象。老百姓认为这个太复杂了，这个手术我得躺三天，躺一周我才能下地。在美国是当天要求下地的，这个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就发现呢，这个海扶手术呢，这种聚焦超声手术呢，要依着我看，完全可以非常轻松的来做哈。我给大家讲一个场景，大家就可能理解我们有多么的轻松哈。我们的病人呢，做子宫肌瘤的病人哈，很多呢是有外企白领哈，我们做一个精准的人群定位哈，39岁外企白领，这个定位是有含义的，是我们经过市场调研得出来的。我们的外企白领不能，他的年假是有限的哈，休年假的时候还马尔代夫呢啊，人家小两口还去玩呢，或者一个人跟闺蜜啊等等，病情发展要做的时候，没有假期了，假期已经没了，这会儿如果申请一个很长的假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那么工作是不能等人的哈，我举一个场景哈。我们经过一个我们的简单的准备的话，我们可以在礼拜六上午来做这个病例，他休息2个小时以后，做完以后他下午在3-4点以后哈，复查完核磁他就可以离开医院啊。我们这是一个日间手术的安排。礼拜天呢，我们建议他哈休息一天吧，礼拜一正常上班。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啊，我们的病例是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安排那个一周的住院呀，出院以后再去休一周啊，完全我们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医疗方式。 其实这说到这个日间手术哈，日间手术现在大家的认知的理念有变化，因为很多公立医院也在推日间手术了。那严总，您采访报道的相关的这个医疗产业内的项目，是不是日间诊所或者快捷医疗的还有很多类似的项目？ 其实日间手术这个形态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普遍了，这2年才开始在国内，我觉得才开始在国内有这个推广的意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在国内做很多事情，它只是为了那个形式而去做，真正的在市场上要去跑要去运营的这样的日间手术，实际上这种形态我看到的还不是很多，而还不是很成熟。另一方面，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市场培育过程，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他的那个思维意识还是想多住几天医院，这样的话他心理上有安全感，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医疗就是为了更快捷更便捷的让病人尽快的能恢复，这我相信这是每个医生都愿意去，所以医生也在去找这个对抗疾病的一个终极武器，对吧？就是希望能够让病患早一点的康复。但是整个市场意识，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医疗体系之下，包括病患，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医院的医生，他对于原来的这个形态他已经有固化思维了，所以我觉得日间手术这个形态虽然是很好的，但是他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市场教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这种医疗服务， 我更愿意，为什么我们四百位愿意做的是所谓的市场化的医疗服务，就是真正在市场上验证过大家都有效，各方都得利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多方共赢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强大的一个生命力。如果单纯只是推一个形态的话，我觉得其实叫不叫那个名字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说它能帮我们改变什么，帮医院改变什么，帮患者改变什么，帮医生改变什么，这件事才重要。 嗯，叫名字和形式都不是关键哈。 对， 嗯，关键是真正做了什么样 的 颠覆。 有的时候我们太为推一件事而去推一件事， 赋予它一个概念，然后不断的来提这个名字。 对， 那徐总哈，徐建波，您是特别认可海富刀这个产品，然后你就好好做它总经理不好吗？然后公立医院或者是患者认知，这个在公立医院的体系内也不是不可能完成啊。要自己创业，这个很艰难啊。 是的，是的。我就发现呢，我们在海富公司里面呢，做的一些商业方案啊，很难在公立医院里面去实现。 嗯。 啊，包括刚才我讲的这种场景是非常之难的，几乎不可以想象啊。其实这个技术完全是可以的。我觉得我们算是在做市场的开拓者哈。我这个人呢，就是也算比较前卫哈。其实我们看算前卫也不前卫哈。我们看看遍地的共享单车。 嗯。 啊，它从一开始的初露苗头哈，大家老百姓不认知不认可啊，到现在离不开，很多人是离不开，它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 嗯。 啊，那么我们再看看马云的淘宝哈，在一开始这种啊，从美国舶来的这种电商，我们买东西不用去实体店了，我在网上我随时可以买了，现在变得大家离不开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觉得在医疗项目里面缺一个。一直缺这样一个技术，为啥不能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技术啊，我们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嗯， 所以我 改变就医的方式， 改变就医的方式，改变你的治疗方式啊。所以我一直在想做这件事儿，就在我们的公立医院里面哈，刚才讲到了，太难太难了，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理念和方式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呢？后来我就说，那我们去试一试，我们换一个阵地哈，我们去换到民营医院。民营医院不用说，它的公信力啊，它的等等哈，方方面面，它的病人流量都不能跟公立医院去比。 对， 所以我们也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到今天也是如此哈。但是我们就一直在坚持啊，我觉得理念是对的，我们的商业方案是正确的，是合逻辑的，所以我们就坚持去做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哈啊，直接找到我们。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他来做咨询，我们跟他讲解一下这个技术啊，包括治疗的过程啊，他的收益哈，最终病人来决定他选择传统的方式还是这种现在算新派的方式，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探索哈，我觉得这一步已经走出来了哈，我也觉得我们会想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这个合伙人啊，一起来往前走。 海富刀的医生您说了很难找啊，所以您现在落地的这个诊所医生够吗？ 因为北京呢，我们现在是目前只有一个治疗中心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医生目前是够的哈。但是我们的发展计划可比较大哈，未来医生不够。但是我知道呢，就是在国内哈，我们的这种专科医生哈，就是海富专科医生哈，国内大概有150个人左右哈。我们大量的医生呢，还没有他们呢，刚才讲到了，不是天天，他都没有满负荷，所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了解这个技术，我们能给病人带来收益，要治疗更多的病例，但是现在的客观条件制约了他们没有机会去做。我们在这个最近这个5年3年，我们的医生集团这种形式哈是非常好的。国家是鼓励体制内的医生离开围墙啊，打破围墙，走到体制外啊，可以多点执业这种形式啊，来去发挥他的能量啊。所以我们快医集团呢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哈。我们靠一个医生一个项目远远不够，我们服务的对象是非常的局限的。那么我们在想哈，我们做成一个连锁化的经营啊，一种平台化的经营，在这个平台里呢，我们会吸引更多的哈体制内的对海富刀有一定造诣的啊这种医生，我们来共同创业，多点执业的形式也好，其他的形式也好，我们能够为更多的病人来服务。 因为现在医生集团这种特别是跨体制内的医生集团可以让医生既在公立医院里做第一执业点，然后保留他那个手术刀的技艺不荒废，然后通过多点执业也可以服务到更多的患者，其实是提高了医疗的效率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不饱和的150台海富刀的利用效率也能提高起来呢？ 一定的哈，我觉得我们通过我们这种形式的摸索哈，会让更多的病人了解这个技术哈。我还得用数字来说哈哈。那么我们每年呢，目前在中国哈，就是子宫肌瘤吧，这个病啊，子宫良性病，每年我们治疗的病人可能不到20000例。我们的目标哈，我们至少再增加20000例啊，就是我们可能用很短的时间。刚才讲到了，海福在中国20年才做了就每年才做到20000例的良性病的治疗。也许我们用3年左右，我们也许哈，我们就能在我们这种平台啊，这种连锁的医疗中心，我们也能做第二个20000例出来。 嗯， 啊，这个病例数已经翻倍了。我相信哈，随着我们的资本的进入，随着我们的更多的这种海福医生的进入，随着我们在更多的医生哈，我讲临床医生啊，他们对这个技术的认可以后，为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来服务。 那严总，您来看，我们现在其实国家提倡健康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市场化以及更多的像快医这样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服务，是不是给了患者更多的选择的权利？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就要去看病的话，先选医院，对吧？过去是任庙不任和尚，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一定会要翻转过来，大家会渐渐的认为在哪个领域里面什么样的医生更好，就是而直接去选择医生，这本来就是一种选择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医疗技术的这个多样性，对吧？我如果有一定的购买力，不是被形势所迫、被财力所迫的话，我有更多的这种新的技术选择的话，其实是为了后面的这种生存的质量、生活的质量的有一个最起码的保证。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人应该是有尊严的活着， 嗯， 这个才是对，有尊严的、有质量的，那才叫生活， 嗯。所以资本的助力或者是技术上的赋能，都会给患者以更好的选择。因为健康真的是无价的，是我们首要考虑的，不是这个钱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方式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最优的。 对， 我举一个例子，二位哈，我特别有感受。我举一个我昨天病人的例子，我昨天是一个结肠癌的肝转移，多发肝转移的病例，他做一次肯定做不完哈。他的家属呢，昨天是我见到的，我来我们家治疗中心的啊，最多的家属来了12个家属。这病人怎么来的啊？从门头沟远郊区县啊，坐着999的救护车担架抬进来的。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病人都觉得，哇，这个病人是什么状态哈？ 嗯。 但是经过我们哈，我们的治疗整个的环节准备治疗，包括我们的交流，当病人走的时候啊，你不知道他挽着他左手，他右手挽着我，左手挽着我们陈谦主任啊，那个状态完全的不一样，他家里都震惊了哈。她是走着出去，挽着她老公的手走着出去的啊， 担架进来走着出去， 走着出去的。这就讲的是人文关怀。我们这个治疗中心除了技术以外哈，海福是一个技术，我们不是一个只提供冷冰冰的技术的一个团队。医疗是有人文关怀在里面的，如果你不注重人文是不行的哈。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决定在民营医疗来做这件事儿哈？在我们这种医疗机构，从病人一进门，我把病人当成亲戚朋友，我跟我们的同事都在讲，你把这个病人当成你的亲属来对待，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去迎接吧，你应该去送他吧，你应该方方面面给他照顾好吧，你应该去鼓励他吧。 快医医生集团哈，从我看哈，有两大难题啊。一个是医生本身就比较难培养，医生相对来说是比较稀缺的。再一个，海福刀的这个投入是比较大的，一台就是800万，所以您这个又受制于资金，又依赖医生，所以对于投资的角度来看，如果人家追求这个利润的回报，你这个投资会不会太重了？利润回报会不会太慢？ 第一个，我觉得医生的培养哈，刚才讲了，在国内大概只有150个医生哈，这里面呢，我觉得大概有100个医生啊，都有这种情怀和意识哈，就是我们有这种有这种市场的意识，说我们想做更多的事儿哈。我们将来要想做哈，包括复制到国外哈，这个医生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在我们的商业计划里面呢，就我们的第二年到第三年，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的医生培训，这需要一个周期的哈。所以这个是需要我觉得很多的社会力量一起来合作的，包括资本的力量、资本的介入哈。刚才您讲到呢，第二个问题呢，确实哈，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哈。医生集团都是轻资产，我们看来看去哈，轻资产的居多， 大部分都是轻资产的。 对了，像我们这种比较重的哈，这个有重资产的， 轻重结合， 轻重结合的哈。我觉得呢，我们有很多的手段， 嗯 啊，我们市场有很多的手段，把重资产变成不那么重，包括盘活我们以前旧资产哈，这也是一个手段之一。 还有我们可以用融资租赁啊等等其他分期付款啊等等很多的方式哈、啊、来解决一个资产过重的问题。我相信它是一个合理的配置啊，随着我们在不断的引入合伙人哈、啊、我觉得是资源，钱只是一方面啊，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大家的情怀理念哈、啊、比什么都重要哈、啊、我们在积极找的合伙人呢是更多理念一致的人。 但是对于医疗来说，它一直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不断推陈出新的，所以海扶刀所要面临的竞争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也听说过什么质子刀啊， 对了， 还有更多的竞争产品。 哎，是有的哈。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质子刀重离子刀哈，在国内呢也很多项目我知道在建设哈，或者在审批，这是不同的技术哈。我觉得海扶刀它更多的竞争呢是来源于传统的技术，这是肯定的。全球的超声医疗还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适应症会在不断的拓宽哈。前列腺癌，这个病是男人的一个病，很多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条件哈，治疗的手段，这病人做完病是治了，这病人也不是男人了，太多了哈。这个技术在中国是没开展，无创就超声治疗，聚焦超声治疗前列腺癌，在中国的治疗病例是零。 那在哪个国家治疗了呢？ 在美国，在欧洲都可以。所以快医集团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快捷医疗服务我们这些老百姓病人哈，我们也会采用不同的技术，我们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是有这种视野，国际视野，我们希望哈，我们把全球最好的技术，中国的最好的就在用在中国，还有中国没有的，国外有好的我们也可以引进来，我们共同在服务中国的病人，有朝一日哈，我们还要服务国外的病人，因为在国外我们的海扶刀有很多医院用的不错，有的医院用的还不够好，还不够普及。中国市场有150台，国际市场才有50台，太少了，所以这个市场更大。有朝一日我说我们中国的团队啊，包括医生集团哈，我们是这么一家医生集团，我们有这种国际视野的医生集团，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业务模式发展到国外去。为什么中国我们不能去输出医疗呢？我们要输出这个啊，不光是一个设备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更长远的野心吧。是的， 您一个医者仁心的理想，不管是这个技术进步还是能服务更多的患者，您本质上您的这个初心可能不管您换什么样的职业您都无法改变了。 是的，是肯定的。我觉得是我们是在路上啊，这个技术的发展在路上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它是不是能够用20年也好，还是10年也好，去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这需要有很多的人去投入。我觉得更多的竞争是跟自己，超声无创这个技术，更多的竞争是要自己跟自己的竞争啊。我们怎么去推陈出新？我们推出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所以我们的治疗的病种在不断的拓宽，它要不断的去完善自己。 有一个概念说，外科5.0时代是天下无刀， 对， 海扶刀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以后可能会更真的是手中无刀，手中只有鼠标，是吗？ 我觉得就尤其我们跟很多的这个，我就外科医生啊，我觉得很多是一些大腕的专家级的这种医生啊。很多人做了一辈子手术以后，他们想的问题是怎么能不做手术。我比方说哈，切了一辈子胆囊哈，能不能有一种方式保胆哈。我们也知道很多医生集团，像上海的胡海教授哈，是他保胆的中心，治疗中心哈。我觉得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那外科尤其外科医生啊，我们不能为了治病把器官割掉哈，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在这个年代哈，随着医疗的发展哈，技术的发展，那我们能不能在保留器官的前提下来治疗病啊，这是我们的想法。那如果我们还能用这种体外的最体内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无刀了哈，那不是更好吗？病人创伤更小啊，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应该不要带来新的创伤，同时给病人这个创伤应该是更小，如果有创伤的话应该是更小，这一定是我们的理念啊。所以我想早晚有一天啊，天下无刀，很多的医生我们不再用手术刀去做治疗了，再去开刀来做治疗了啊，这一天我觉得不会太远。 我们媒体人手中无笔已经很多年了哈，只用鼠标来写稿了， 字儿快不会写了。 对，健康产业领域呢，被认为是逆周期的，古老的朝阳产业被认为是会有稳定的增长的。从徐总来说，您需要有资本的助力或者跟资本的合作，但是资本持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什么样的资本可能是跟您匹配的？ 这个项目如果只做一个中心两个中心，也许不需要大的资本进来，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他服务的，我们做的这件事是改变生活方式啊，我们来去做更大的事儿哈。我觉得有实力的、有理念的、 产业资本，而不是纯财务投资哈。纯财务投资就我就劝他们不要做医疗投资啊，就不要做医疗，它是一个中长期的项目啊，都不要做这个项目。我们应该找到这种啊，有这种产业资本，大家一起来整合。我们有一个医院的雏形了，我们都有一个自己都有一个医院的微无创。啊，综合肿瘤治疗医院这么一个雏形哈，所以我想呢，我们也可以跟别的项目大家一起来合作哈，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那么特别希望能找到啊，就是对的人哈，我觉得要找到对的啊。那么这条路呢，我做了以后发现哈，有时候跟找对象一样啊， 对， 也需要时间，对，你也得看对眼儿哈，对吧？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哈，志同道合的这种我们想要的资本啊，一起来发展。 嗯 啊， 接触我的这个医疗行业里面的投资人呢，很多是原来是投药出身的，他其实对于医疗服务这个领域不了解，因为从医药从器械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价值链或者它的产业链，它是一个垂直链条，而医疗服务是一个环状的一个闭环状的一个完完全全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好多人我见过很多投资机构，它是有这个部门的，也有这个资金池，但是他就不敢去投，就是因为看不太清楚这个。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好的这个医疗项目，它本身它有一定的自身能力，它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闭环模型的时候，其实医疗投资人喜欢投这样的，容易能看得懂，而且风险相对来说可控。 回顾到我这个项目来说呢哈，如果当时项目支出我们就想找资本，结果发现在那会儿找很难找，那就我们就自己做投资人吧，就这个道理哈，我们就自己做了。做了以后现在发现呢啊，我们现在也有收入了，也有开始有利润了，我们再找投资人就不一样了哈，那这个风险小了哈，所以他投资的风险已经降低了，我来给你把模型模式摸索出来了，那所以我想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啊，咱们在下次再谈话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有五个中心了哈，对吧？等到那会儿我们再找到投资人呢，那肯定又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也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哈， 对， 我们首先做好自己， 对 吧？ 对，早投好的项目，那估值和你占用的股份也不一样嘛。 可以的，没错。 资本和市场的助力都是想让更多的患者更快更早地享用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技术应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听听更健康。